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啊 ！HKP Nut Fun 好特別，我係蕭若元。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 ，HKP Nut， 我係劉世良。 芝麻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啊，翻到嚟啦。咁啊，就嗱呢个礼拜咧，其实我觉得即系你讲香港咧，其实就真系冇乜人理噶啦。坦白讲就吓， 个心情我觉得系好差。 唔可以咁讲啊，肥胖都嚟香港，你真系啊！ 我连续睇呢几个咁嘅新闻之后咧，即系我终于理解到咧，点解啲市民大众咧 咁无力感啊？ 咁无力感啊，头都冇用、 啊。唔系啊，你睇摩连奴个年代嘅曼联，咁你都理解噶。即系你唔会咁样代入啫嘛， 咪唔睇咯， 咪咯，咪咯，咪呢个态度咯，啱啊， 我咪冇睇咯， 态度正确， 咪啱啊，嗱，咁啊，但系今个礼拜咧，咁其实发生咗好多事嘅，咁啊，礼拜一嘅时限咧，咁就系呢一个即系美国嘅贸易代表团咧就嚟到大陆啦，系咪？就即系进行啊，即系呢个特集呢一个 G20 峰会之后嘅第一次。嘅呢個談判，咁雖然話就係呢個副部長級談判啦，咁但係其實之前有個即係有啲解讀就係話，點解副部長級咧好似咁低級咧？咁就係話啊，唔係佢主要處理一啲咧具體嘅細節嘅問題，即係尤其係即係好多即係一啲，譬如因為你要買嗰啲咩嘛，農產品俾大陸啊嘛，咁你一定要有啲專家喺度噶。咁但係我覺得好可惜啦，係嘛嗱，而家出到公佈出嚟嘅結果咧，反而咧具體嘅嘢就係冇啦，就欠奉啦。咁但係。即係嗱，成件事咧就我有觀察啦嚇、啊，即係而家嗰個中美之間嗰、那個形勢咧，似乎有少少微妙嘅逆轉。不過我哋去咗段片睇下先啦，我哋就。 中美喺北京加時開咗三日嘅副部級貿易談判，星期三開完，幫唔幫到場貿易戰收科，暫時仲未知。不过中国商务部发声明总结磋商，话中美积极落实两国元首嘅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咁即系继续有得倾啦。美国贸易代表处都发声明，虽然冇讲到磋商结果，但就话双方代表讨论到点样令两国贸易关系达到公平、互惠同平衡，仲话任何协议都需要验证，而且能够落实。声明话，磋商聚焦系中国承诺会买大量美国农产品、能源、制造业商品同其他产品服务，强调美方希望中国喺强迫技术转让、保护知识产权、撤除商业机密同非关税壁垒等问题做到必要嘅结构改变。代表团回国之后会汇报结果，再等下一步指示。美国 CNBC 就引述分析话，中国被要求大量采购美国货，意味呢场会谈有一定嘅进展，但系要达成有意义嘅协议，就似乎仲有好长嘅路要行。万一到三月初，中美暂缓加征新关税嘅90日期限都仲未倾得埋单，美国就会向2000亿美元嘅中国货由10% 关税加征到25%。谭博早前就引述消息话，侵侵已经越嚟越心急，想尽快同大陆达成贸易协议救美国股市。估计今个月双方会再喺美国进行下一轮嘅部长级会谈啊。王岐山就急住喺中美建交40周年纪念活动上发功，促请中美深化合作，话合作先至系中美嘅最佳选项啊。 咁好啦，嗱，即係頭先大家睇過啦，即係 喂，真係好流喎，大佬，真係係嘛？即係嗱，你見到美國咧，即係最具體嗰樣嘢都係講話，即係應承你買大豆啦，買嗰啲嘢啦，係嘛？農產品啊、能源啊啲乜嘢？咁但係都係重複翻以前講嘅嘢啊，即係會同你講啊，點樣實現公平互惠啊？啊，點樣咧就要求你即係搞你點解點樣先至可以禁止你又偷又搶啊？係嘛？同埋要即係可以核查嘅一啲嘅做法啊，咁樣樣咁啊，中國仲衰。即係話，哎呦 ，keep contact 啦，係咪有進展嘅？咁啊 ，keep contact 啦，之後劉鶴咧可能會去訪美啦，咁樣樣。咁其實你見到完全係冇具體細節，冇進展。咁即係咁當然啦，你見到而家點解個天平？ 但我覺得佢頭先個美國嗰個聲明有個核心咧，係大家需要注意嘅。佢就強調一點就係、是，你唔好話口輕輕應承我啊！你要落實嘅， 係要落實，係啊！呢樣嘢，呢個係 我覺得呢個係成個佢嗰、那個所謂新聞發布嗰個嘅重點之一。 呢個係最， 即係話你 make 咗個 promise， 唔好係 empty promise 啊，大佬。 咁所以咪有人 空㗎， 所以咪有人喺即係喺呢一個商務部，即係中國商務部。嗰、那個記者會嗰度有啲人咪問高峰啦，喂，人哋咁樣問你喎，係嘛？即係要可以考察嘅一啲嘅做法喎， 驗證 啊，咁你係咪人哋對你係冇互信啊？咁樣樣，咁佢點講咧？誒，任何嘢啊，即係雙方都要有履行嘅責任㗎啦，係嘛？即係講埋呢啲咁嘅嘢嚇。 廢話啦，你 咁講咪廢話。咁但係當然，即係中國咧，就係其實咧喺今次嗰個談判嚟講咧，嗱，如果以習近平嘅角度嚟講，其實佢守得住。點樣守得住嘅意思呢？其實呢，第一，即係呢個你要睇翻《環球時報》啦，即係呢個胡錫進點講，佢就話啦，其實佢收到好多風嘅，胡錫進係，咁佢就話啦，今次嗰個談判咧，主要係為下一次即係呢個留學訪美咧嘅談判而鋪路，而今次嘅談判咧，其實咧就其實係即係講咗兩樣嘢，佢就話，即係如果即係對中國有利嘅一啲結構性改革咧，係會做嘅，咁但係咧即係。關於危害到國家安全嗰啲嘢咧，就唔會應承嘅。咁呢個就其實係正正、就 是。喂，呢句説話可圈可點喎、 啊。唔係就係引證咗，即、就、係、是、或者係 喂，而家講緊貿易談判，講緊經濟改革，結構嘅問題，包括知識產權、包括開放呢一個嘅服務、金融業啊、市場嗰啲咁樣咧，點又同國家安全又扯上咩關係？ 哦、有安全有關係，有關係。 唔係我質問佢啊！我唔係話我唔知啊，大佬。 有關係嗱，即係佢嗱嗱，首先咁講啦，你點樣可以考察咧？你嗰啲成果係可以考察咧？嗱，即係佢好簡單，點樣可以禁止你又偷又搶先？即係好簡單嘅做法就係、是、嗱，而家大陸做嗰啲嘢嘅，即係譬如好似話佢而家開始啦，就成立嗰啲叫知識產權法院。啊！我會即係有一個法院咧，去針對呢啲咁樣嘅問題咧，去做一啲咁樣嘅即係審判案嘅，其實係。咁另外就係其實喺電商法啦，其實又立咗電商法啦，佢有規管嗰啲即係喺淘寶賣嘢嗰啲人唔可以即係侵犯知識產權啊嗰類嘢啦。咁佢有做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呢樣嘢，你覺唔覺得係一個結構性嘅改革咧？嗱，因為如果要你真係要考察嘅話，嗱，首先你喂大佬，你搞法院啫。你屌你哋咪系党领导一切，你有冇法治啫？你系咪司法独立啫？系咪先？咁但系法治与司法独立呢样嘢就危害到党领导一切嘅原则啊嘛。咁呢样嘢咪危害到国家安全咯。第二样嘢就系话，喂，如果你真系要令到呢啲嘢咧系得到即系、就是、一定嘅落实嘅话，你首先你要新闻自由，你有冇嘢可以 check 到你呢一样嘢就系紧要啦。如果有新闻自由先得，你新闻自由又系危害到国家安全嘅，喺个角度嚟讲系。 喂，同埋你大。大市喺美國嘅，如果係開放咗呢一個金融市場嘅、無論保險啊、銀行嗰啲咁樣，其實係進一步削弱緊你共產黨喺國內嗰個嘅控制嘅、因為呢樣嘢而家已經係即係嗰啲咁嘅宏觀嘅調控咧，係全靠咧透過呢啲咁樣嘅國家嘅企業、國家嘅銀行、國家嘅保險公司牢牢找住嘅、但係如果外國一入去，第一可能沖散咗你啦，沖死你添啦。因为你唔够竞争能力啊嘛，可能弯咗啦，呢个之其一，之其二就系可能令到你嗰个重要性系越嚟越低噶咯，国 退民进啊嘛，系嘛， 令到民间嘅力量系越嚟越强，咁呢个又系咪又挑战紧共产党嘅地位啊？ 呢、 這 个就系废佢武功啊嘛，因为你 即系我已经唔需要靠政府嚟养我啦，而家政府要靠我。 第三样嘢最痛嘅其实系随，即系大家阿吴明德成日讲随时攞钱走啊。 你諗下話大陸其實就係靠住嗰即係三萬億嘅外匯，係限制住嗰啲FDI 嘅出入，佢先至可以穩定到個貨幣㗎嘛。咁如果嗰筆錢係好容易咁走嘅時候，喂嗰啲咁嘅鎖匙押金一下子冇曬，咁佢可以？ 因為點解咧？中國嗰個嘅所謂貨幣嘅供應咧，係完全係依賴嗰三萬億嘅外匯儲備咧嚟做呢一個嘅調節嘅。因为人哋系唔信你人仔噶嘛，系咪？你国内信啫，咁但系你因为你已经系变成一个即系世界工厂之后变成一个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人哋仍然唔相信你人民币嘅时候咧，所以你要揸住啲外币，包括好多嘅美金啊、欧罗啊嗰啲咧，嚟支撑住你国内嗰个货币嗰个信任啊嘛，嗰个所谓嘅亦都系叫 legitimacy 啦嘛。咁所以如果你喺呢一次嘅中美贸易战里边，因为美国佬咁逼迫你嘅时候，令到本来你拥有大量嘅外汇储备，因为你嘅盈余，唔好理你究竟系呃定系骗翻翻嚟都好，你系对你自己嘅国内嗰个嘅无论作为调控嘅杠杆，甚至乎作为调控国内嘅经济嘅能力系完全削弱啊嘛。所以第三样你讲嘅，亦都系国家安全嘅一部分咯。 Roll back the state 吓、啊，即系令到你嗰个国，即系你个党嘅权力， 国力啊， 系、 不能够透过你个党嘅 其实 领导。 其实今次嘅谈判已经松张噶啦，即系如果你话即系美国，其实佢嗰个全面嘅要求系啲乜嘢啦？其实一个口号叫三零两停一允许。咁三零嘅意思就系非关税贸易壁垒，同埋关税啦，仲有就系嗰个国家补贴嘅问题啦。头咗三样冇讲过，佢而家主要针对就系嗰两停，就系、是、又偷又抢嘅问题啦。咁即系而， 但系后边嗰啲先系重要啊。 一允许就系允许，即系外国嘅公司可以全资拥有自己的公司啦。吓、啊，呢个好紧要。 不受党干预，因为我直接打入你嘅市场同你竞争，第一我会必低你嗰啲企业，因为你嗰啲好多都系冇效率噶嘛。 系啊， 甚至乎因为基于政治嘅因素，我要继续 keep 住，因为唔想啲人有social unrest 或者系骚乱，因为我要 keep 住个份工，跟住我一嘢就打巢你。第二就系国退就民进。咁你个社会系越嚟越依赖系民间嗰个嘅经济嘅时候咧，共产党嘅控制系越嚟越减弱。 但而家嗰个问题嘅形势咧，点解我话中美嗰、那个即系嗰个形势逆有少少逆转咧？就系、是、你见到开始头先嗰段即系顺道新闻讲，阿 Donald Trump 已经开始急。咁又開始上個禮拜咧，其實係嗱係啦，咁佢即係其實 Bloomberg 都即係其實佢收到啲白宮嘅消息，就係話咧而家白宮嘅內部嘅經濟顧問咧有一啲好關鍵性啲經濟顧問都開始發揮作用，就係話啊而家要盡快咧，即係其實要解決問題啦， 要丟啊， 係啦，如果唔係嘅話咧，即係因為而家嗰個股市問題啦，即係喂其實牽動到即係特朗普嘅威信啦，係咪先？ 包中跌緊添， 係啊，咁呢個仲大鑊，咁所以其實佢而家就開始要急切咁樣解決問題。 一定要咧喺呢九十日里边咧，而家大镬啊在于乜嘢咧？喺中美个贸易谈判里边咧，反而系咧系美国急 啊！ 嗱，呢个亦都系即系贯彻翻我一路嗰个嘅分析，就系咧，即系对美国一个咁自由开放嘅社会里边咧，系会有 Dow Jones 嗰啲嘢咧系爆出嚟，而呢啲嘢系可信嘅， 唔系， 但系你完全系睇唔到咧，系老共咧，因为佢统一晒所有嘅传媒咧。你係唔知道佢嘅底牌係點噶嘛？佢唔知佢弱點咪點咯。 最戇鳩一樣嘢咧，最實策嗰樣嘢，佢從來咧，佢都係中意將自己嘅威望同埋一個股市掛鈎啊嘛。 即係呢樣嘢講先啊嘛。 呢樣嘢係最戇鳩嘅， 佢唯一一個用呢一樣嘢量度民望。 唔係啦，即係佢戇係海升可跌噶嘛，大佬啊！ 佢戇居係在於咩咧？嗰陣時候話中美貿易戰加咗兩鑊，即係呢一個嘅tariff 之後咧，即係呢、這個。关税之后咧， 我而家收到好多钱啊，咁样啊， 系啊，佢就攞呢样嘢嚟做比较啊嘛，佢就话你睇下中国嘅股市过去嗰一年跌咗几多，30-40%，我哋升咗几多，喂，咁跟住而家你因为你自己跌紧嘅时候，你咪就系会自己打翻自己嘅嘴巴咯，因为你冇得搬龙门嘅，其实呢样嘢唔关系嘅，我哋嘅就业率一样好高嘅，我哋经济嘅情况一样GDP per capita 一样好掂咁，你唔可以噏呢啲嘢噶啦，因为你上次攞咗呢个指标嚟去衡量啊，所以我点解成日都话佢系会高高举起，轻轻放低嘅人，而我系估计到咧，呢九十日之内咧， 我最驚佢，因為佢其實而家反而嗰九十日咧，最初我以為咧係設限咗俾老共。如果老共轉唔到身嘅話咧，就談判破裂咧，就全世界都彎噶啦。 唔係而家最 麻煩。而家咧調翻轉頭咧，咁嘅消息咧就利好咯。嗱，如果你見到啲股票跌，你就好入咯噃，差唔多。因為睇個勢咧， 即係你買啊，當到侵腳軟啊。 佢冇得唔覺遠，因為點解佢成個嘅政治體制咧，真係一個好開放。第一，即係新聞嘅自由，佢唔可以撳住 Bloomberg 呢段新聞噶嘛。話俾佢聽，你內部有一啲嘅經濟顧問係開始急，亦都唔可以撳住人哋，唔可以出呢段新聞噶嘛。咁你嘅底牌係俾人知道曬咯，係咪？ 咁啊， 喂！但係你老共嘅底牌，佢一路擺出嚟都係好硬，表面啊，跟住就揾嗰啲大企業嚟遊說你，包括 Apple 在內。你諗下 ，Apple 就係佢嗰個股，佢跌得好緊嘅。 開始啊 ，Apple， 我今年年頭一睇嘅時候咧，佢一講話佢過去嘅16年嚟嗰個盈利咧，第一次咧調低咗嘅時候咧，係帶動到成個嘅美國股市跌嘅嘛。而其中佢解釋嗰個理由啱曬老共聽啦，就是、sales in China 啊嘛。咁你打呢場貿易戰，即使有10% 嘅癲佬，嗰啲契弟，即係中國嗰啲契弟。唔買 Apple 走去買華為，你都死啦！ 咪仲有就 咁、是，你咪跌咯。 iPhone 當然係一個比較係即係觸目啦。咁但係同時間啦，其實上個禮拜啊，即係上個禮拜，其實嗰個美國供應管理協會 ISM 咧，其實公布咗個製造業指數係12月嗰個製造業指數係而家係去到咧個訂單指數係去到52.1。咁啊，因為其實11月咧係62.1，一個月啫，就跌成10%啦。咁係2年新低。而且咁大嘅跌幅咧，係35年咧，係只係見過兩次嘅啫。其實係， 所以咧，即係你今次佢開打呢一場貿易戰嘅時候咧，第一佢唔知道自己即係喺計算呢一個嘅中美個貿易衝突咧，對嗰個市場嗰個整體個氣氛裏邊咧，其實好多友係騰嘅，尤其是美國佬啲友係好 vocal 噶嘛，喂，因為我唔掂，冇人買我啲嘢，大哥。我即刻我嘅盈利受損喎，跟住股市即時反映到呢樣嘢喎。喂，佢唔會好似老共咁強力救市噶嘛？跟住撳曬所有嘅傳媒唔准出聲，甚至乎你所有呢個百度啊、Twitter 啊嗰啲全部都唔准講，你班友仔係嘛 ？WeChat 都唔准講，全部嗰啲嘢講係利好嘅。喂，咁你消費又好，你嘅投資又好，都係講信心嘅啫。講啦，嗰個心理上嘅感覺。對嘅前景係咪樂觀嘅啫？喂，所以調翻轉頭，我又翻轉頭講我嗰陣時候嗰阿喬文，我睇嗰啲大部分嘅英文傳媒、外國嘅傳媒，不嬲都係唱喊呢樣嘢嘅，因為啲友係驚緊咧，就係你嗰個骨牌。當你喺度拗緊嘅時候，啲人開始有部分人個信心開始動搖。咁所以咧，啲人嗰個投資或者係消費嘅信心咧係減弱嘅時候咧，咁就會影響到。你即係長遠嗰個嘅經濟發展喎。如果你透過貿易戰呢個方法去處理咁， 咁好啦。嗱，談判完咗啦，嗱，你見到啊 ，Donald Trump 似乎收貨喎，因為佢點講咧？ 佢仲喺度唱好添，喺個 Twitter 度話掂添。 咁佢話傾得掂啦，即係順利啦。咁啊，仲要即係將即係中國同埋呢個參眾兩院嘅議長去做比較，就係話啦，喂，而家中國啊都冇呢個參眾兩院議長啦，咁撲街啊！ 同埋咧，我覺得仲有一個好關鍵因素咧，就係因為佢喺墨西哥圍牆個問題上面， 實彈啊嘛！ 你個政府嗰個嘅停擺咧，佢、尤其是因為你有一個眾議院已經俾民主黨控制咗之後咧，真係對佢講有 checks and balances 嘅。在咁嘅前提裏面咧，佢更加會喺中美貿易嗰個談判裏面咧，佢係要建功立業嘅。 咁搞到好多聯邦政府嘅公務員出唔到糧嘅，而家係。 喂，佢要喺嗰個問題上面建功立業咧，佢就要快刀斬亂麻，同埋你嘅底線已經俾人睇咗。佢大禍在呢樣嘢，即係正如你爆頭先嗰啲消息出嚟，咪就係、是、你差唔多係你嘅底線咯。你好急於要得到呢樣嘢，跟住美國民主黨嚇拖你後腿。就喺個墨西哥圍牆嘅問題上邊， 你個戇鳩啫，其實真係，我覺得即係呢樣嘢讓一讓，或者咁其實，我覺得最聰明嘅做法啦，或者亦都係最正棍嘅做法啦，就係、是、你將嗰個墨西哥圍牆咧付諸公投就搞掂啦，係嘛？自己又 wash hand 走佬，係嘛？即係我覺得咁係最好。 但係呢個唔係 Donald Trump 嘅脾性嚟噶嘛？呢、這個佢覺得係驚為天人嘅建議嚟噶嘛？大哥，墨西哥圍牆。 咁啊公投咯。 你有啲乜数啊？ 唔系，我纯粹系觉得美加都呢个 no touching 松咁，佢嘅角度都好正常啊，一南一北系咪先？ 唔系，我觉得唔系咁，咪即系公投咯，公投最好其实系。 唔系咁，佢要揽个功劳上身嘛，佢觉得呢一样嘢系可以摆到民主党嘅占多数嘅众议院上台啊嘛，就话你。制止啲罪犯，唔制止啲毒品走入嚟我哋美国国境，即係话你唔爱国啦，即係你唔保护我哋啦，即係你唔会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嘅人啦。所以呢过往 make America little 嘅人就係你班契弟囉咁样。其实佢纯粹墨西哥围墙係纯粹从一个政治斗争嘅角度去考虑呢个问题。咁但係个问题就係你一棘喺嗰度，喂你明知棘㗎啦，係咪？2019年一翻嚟嘅时候，众议院已经唔系你多数咯，甚至乎你共和党嗰啲都会有 puzzle 嘅。跟住你又摊开个贸易谈判，又定咗个时间90日。咁你为咗转移国内嘅视线，咪梗喺嗰度搞利好啦，系嘛？喂，如果唔系你个股市点升翻上去啊？如果睇而家咁嘅走势，喂，你唯有有呢个利好消息，中美贸易嘅谈判能够谈得拢啦。先至咧，系会令到咧嗰、那个成个嘅局咧系拆解咗嘅。甚至乎啊，我担心嘅问题就系咧，孟晚舟甚至乎华为嗰啲嘢咧，佢都系高高举起，然之后咧轻轻放低佢。其实当初噏咗嘅，有时噏大咗添啊，就话诶、哎，我去睇睇咁发生咩事咁啊。如果系对我哋美国有利嘅话咧，我哋都会即系 不过我觉得。 喂，呢樣嘢其實係危險嘅，因為呢個係同美國嘅司法制度係背道而馳啦，法治制度背道而馳噶嘛。 係。唔係，我覺得美國咧，其實Donald Trump 或者係佢已經做咗最壞打，我覺得佢唔會冇最壞打算嘅，即係正正就係因為有咗最壞打算咧，其實所以而家攞到啲乜嘢攞到盡先，所以咧第一輪嘅談判咧就會叫你買曬啲嘢先。买到你十万，买到你10000亿咁 Q 多，系嘛？咁所以咧，即系嗰度咧，就其实系嗰度紧要，因为其实就系虚耗咗你国库先啊嘛，起码就系嘛，虚耗咗个国库好紧要噶。咁啊，第二样嘢就系、如果你话从一个争霸层面嚟讲咧，我用孟晚舟或者华为事件拖住你嘅国力都好紧要，因为正正就系令到你喺电信市场、5G 市场，喂你唔可，喂你系失去晒即系世界上最发达国家嘅市场啊嘛，系嘛？ 嗱，所以咧，我就话佢呢条友咧，佢真系抢噏当秘笈。其实佢应该系执住孟晚舟事件，喐你嘅第一科技龙头华为。因为你一喐嗰下咧，已经几个西方嘅国家分别表态话唔同中国合作嘛。喺 5G 嘅问题上边，你话如果我系佢我真系同纯粹同斗争中共嘅角度咧，我一定会话咧、喂，我作为一个总统，我唔可以干预呢、这个司法嘅调查嘅。吓、咁我哋好希望咧，你即系华为咧，唔系因为系即系违反国际协议，或者唔系即系走去。搞呢個國際特務嘅工作咁樣，係嘛？咩不呢句都唔使講噶啦，咁就話嗰啲嘢咧就抹一抹手唔關事。 唔係喎， 嗱而家咧你攬上身嘅時候咧，話幫手咧去睇睇咧，雖然佢 exactly 嘅字眼唔係咁咧，咁就作為談判籌碼之一。咁即係話你好想丟啦，你好想同我丟啦。或者想丟好少少就攞孟晚舟嚟交換，因為大家有啲人都估噶。即係我聽嘅啫，就話其實都係最多係快錢嘅啫，即係好似中興咁，係咪？咁就都係冇事。所以你咁高高舉起，叫加拿大幫你喺度扣人，跟住你個總統咁噏咧，其實咧對談判不利。即係人哋睇到個底牌，扯啊！你都好想同我丟啦，我唔怕你嘅喎，係咪？你想同我爭多啲嘢啫嘛，攞孟晚舟嚟，喂呢個係戰略嚟嘅啫喎，呢個係你即係bargaining chips 嚟嘅啫喎，諗住喂咁又唔係咁嗰陣時候就對自己不利嘅咯喎。 嗱好啦，你既然你講開呢一個華為啦，今日有新進展嚇，有單案咧都緊要，連波蘭都加入戰團咯，我去片先。 华为太子女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令单官司仲未完，又有高层濑嘢啦。波兰拉华为高层涉间谍活动，前情报机关官员落网。 波兰国家情报机关礼拜五透露，拉咗个中国籍华为波兰分公司嘅销售总监同波兰国家安全局前官员，指佢哋同中国特别情报部门合作，涉嫌间谍活动。当地电视台指，波兰华沙法院在当地时间礼拜四夜晚拉人，搜查他们的住所、波兰人曾经做过的 office 和华为总部。反情报科官员又在华为 office 扣查了些文件和电子数据。 好了，那么今次呢就是在波兰捉啦，是吧？喂，波兰其实在欧盟来讲呢算是親共啦，即係算係親中啦。因為咧就喺舊年咧，其實歐盟咧其實都發表一個即係其實報告，即係警告，就係話其實而家歐盟咧個團結已經受到即係中共嘅威脅。因為佢而家喺呢個一帶利用一帶一路嘅策略咧，就拉散咗東歐啲國家。咁所以你見到就係華信啊，就喺捷克啊，即係其實佢自己本身都有一個叫啊邊個咧，即係葉簡明啊， 榮譽市民嚟㗎，係 啊，榮譽市民之餘，佢做埋一個即係顧問添嘅，國家唔知咩顧問嘅，其實係咁啊，即係波蘭、捷克、匈牙利呢啲咧，其實本身咧都比較親中，因為其實一帶一路咧喺呢啲咁嘅東歐國家咧，其實有 project 嘅，咁所以咧即係而家突然間連波蘭咧都出現咁樣嘅，即係都唔俾面呢一個老共咧，話呢個都好危險喎。其實呢個都係，咁就所以 反而我睇到個信息就咁 嚇點樣咧？ 我今日睇嗰個無論中國外交部嗰個嘅 response 咧， 就唔敢惡啊嘛， 完全係好矛盾。 係啊， 跟住睇華為嗰個嘅新聞稿咧，亦都係好矛 盾，因為唔夠大粒㗎係嘛？應該 嗱，我咧咁，佢今次咧基本上咧。是心虛 啊，心虛是 而間接證明了咧，華為嗱配合翻喺加拿大嗰件事，即係孟晚舟嗰件事，再配合而家喺個波蘭嗰個反應咧，就係、是、你做呢個間諜咧， 啊， 或者係竊取人哋嗰啲國家機密嘅嘢咧，都幾可肯定。 梗係啦， 嗱你上一鑊，因為嗰個係太子女， 啊， 嗰個係喺美國人嘅手上邊 ，OK， 嗰度係好大鑊嘅，唯有攞呢樣嘢嚟控。再加上你有貿易談判嗰個籌碼喺度，所以佢一定會丟走啲嘢噶，因為孟晚舟嘅問題 ，Donald Trump 都會。好啦，你面對波蘭呢個咁嘅小國，係咪歐盟裏面嘅小國仔啫？反而你今次你係做翻一個好正常， 有計傾啊！我覺得有計傾，因為本身 一方面可能係咁估計咧，就係得噶啦，我會同佢丟掂佢噶啦，即係嗰條友應該冇事噶啦咁樣，亦都唔會爆我大鑊噶啦。第二就係咧，反映到其實佢自己都心虛咯。 嗯， 因為點解咧？嗱，如果你今次又再惡言惡上嘅時候，你點知人哋唔會捅曬啲嘢出嚟喺個國際社會裏邊？喂，咁你會對華為諗住喺個 5G 嘅問題上邊能夠超越美國喺科技上面，甚至乎係即係搶佔呢個市場做生意嘅角度講咧，咁你就好蝕底嘅咯喎。喂，而家因為你拉咗孟晚舟之後，已經進一步 reinforce 啲人。日本又好，澳洲又好，甚至乎部分歐盟嘅國家都好， 其實最重要係德國， 係同你斷嘅咯。 其實最重要係德國，你諗下波蘭拉，喂，你要諗下波蘭地理位置，佢隔離就係德國。喂，德國其實早喺半年之前，即係已經 aware 到，喂，中國大舉收購佢哋嗰啲專利。喂，其實中國曾幾何時係真係試過買拉卡買賽斯㗎？喂。默克爾係親自出手阻止嘅。 而家呢個德國工業聯合會咪出聲咯？佢唔知佢出咗一個即係聲明嘅，就話喂，你而家美德國啊，要即係強硬啲。 喂，佢係連嗰啲即係好話唔好聽洗廁所買廁所水嗰啲公司，喂佢都可以出手阻止㗎，去到。 係啊，因為而家佢就話啊嘛，要降低門檻啊嘛，即係以前咧就其實好似美國咁樣樣啦。喂，如果你自己收購呢個德國公司，去到 25% 嘅時候咧，就已經去審查咁樣。而家可以降低門檻，去到 10%。因為你之前咧，你買咗即係你譬如好似即係美的咁樣啊，美的夠勁啦啩，佢買咗呢個德國嘅 KUKA 啊嘛，即係做機械人啊嘛，亦都其實佢買埋人哋即係做 BMW 啊，即係呢個吉利啊，即係嗰個母公司啊，嗰個叫做係Daimler 啊嘛，係嘛，即係嗰個都收咗成10%，咁你仲有德銀你收購完之後仲有好多醜聞走出嚟，又話你洗黑錢又成。 最簡單啦，DB 香港其實個大股東就是中國共產黨嚟噶嘛。 啊 咁所以其實呢種滲透好得人驚喎，其實係變咗你而家咧，即係老共咧，嗱，你都唔好以為你而家好得戚係嘛，即係你可以以為搞掂到 Donald Trump， 而家你喺歐洲嗰邊啦，即係其實嗰啲咁樣嘅敵人咧，開始亦都係加入圍。 所以客觀上你頭先講咗咁多嘢，亦即係話俾大家聽，喂，其實成個戰場係不係轉移緊，喺度打緊外交戰， 啊、 即係爭在 戰啦， 係咯，爭在個形式係點點玩啫嘛， 係啊。咁啊，所以 反而喺即系涉及到大家互相利益上边嘅贸易战咧，就会轻轻放下，就反而咧而家系转化为 冷战咯。 另一种形式嘅冷战， 嗯、 就系第一碟战，打高科技嗰啲嘢，其实打华为啊。對你個中國經濟啊，係影響大過貿易戰啦、啊，已經。 唔係呢個係老共咧積極避免嘅冷戰嘅，佢嗰陣時講過噶嘛。 唔係老共積極避免係一回事，但實際上 無可避免 你做啲衰嘢太多， 而且係早已經發生咗。大家記唔記得佔中之前嗰、那個全民公投？因為嗰一單嘢已經係打響咗超限戰嘅第一仗嚟㗎啦， 中俄抗美啊嘛，係 即係只不過係講緊，即係大家講緊話咩貿易戰又好，即係美軍艦隊突然間進入南海，去到而家呢一個波蘭拉呢一個中國間諜，其實只不過係呢個超限戰嘅一個延續嚟㗎。 嗯，係啊，咁所以就係其實嗱，今年有排睇啊，啲係。首先咧，經濟咧就一定唔會好啊，因為李嘉誠今日好似係即係發出個警告，喂大佬，今年咁 Q 多事啊，即係阿林鄭啊，即係喂好嘅唔中，壞嘅中，係嘛嗰陣時啊嘛，佢講話逢九必衰啊，係咪？ 係㗎， 咁啊真係喎嗱，但係今年亦都係咩喎？呢、這個老共咧。就是建黨七十周年啦，係嘛？喂，老公，即係過唔到七十啦。 根據郭文貴嘅講法，就話佢過唔到嘛。 係咩？咁我好希望係咁。 佢話過唔到2020。 係啊，好希望係咁樣樣啦。 我都希望係咁。咁、 啊、 我哋先有轉變嘅機會嘛。 啊、 所以我咁噶，我鼓勵老共打台灣噶。 哦，你覺得會咁樣嘅？ 喂，咁咪？最慘就係呢樣嘢，就係因為你真係要透過 一個獨裁者知道自己，如果佢預知到自己就嚟撲街嘅時候咧， 佢就轉移 嗰個視線啊嘛，無所不用其極。 佢為咗將國內嘅矛盾去轉移， 佢唔會坐以待斃噶。 佢咪正如佢一定會係有一啲係出其不意嘅嘢，大家以前係估唔到、預測到嘅嘢。正如你當年李克遜一樣啫，你面對即係水門事件嘅時候，你咪走去同。 中美建交咯， 美俄同佢老毛转建交咯，系咪？呢个系转移嗰个成个国内事件嘅做法啊嘛。咁当然最好系咁啦，就唔系走去靠打仗啦。咁但系我嘅谂法就系你靠打仗又好啊，你会输嘅有机会，系咪？如果你喐台湾嘅话，你觉得美军唔会介入？喺而家你挑战紧美国佬嘅强权嘅前提里边。你最好話俾位佢入啊！反而貿易戰佢都要喺度顧緊啊 Apple 啊嗰啲大孖生嘅利益啊，係咪啊？即係成個國民嘅經濟啊！但喺呢個咁嘅軍事嘅問題上面，如果你出手喐台灣，佢一定打鑊你，就借呢一場嘢令到你老共落台，令到你經濟崩潰埋。 再補充少少啦，咁今個禮拜就金正恩訪華啦，係咪？咁啊點解金正恩訪華呢、這個當然係特朗普習近平召見佢噶啦。 四日我留咗喺度。 四日唔係冇啊冇，最後尾得兩日啫，其實係。 係咩？ 所以咧呢、這個咧就其實一個 原來走啊。 所以其實呢個咧就其實有啲人咁樣解讀就係話咧 挾持 唔係。金正恩咧就好不滿，即係你冇乜讓利，咁所以我就走先啦。我嚟到，喂，我生日嚟到唔俾面，係咪？咁啊，最後咩？其實佢又係流於呢啲咁樣。 唔係，我覺得佢做呢一場咧，習近平召見啊，金仔咧呢場 show 咧，其實就係、是、 老共做俾美國睇咯， 做俾美國睇。 梗係啦，呢、這個。 因為點解佢一路都係揸住呢個即係男仔咧，係嚟要挟美國佬噶嘛？而美國都係因為依賴即係中國嚟撳住呢個北韓啊嘛。咁所以喺成个嘅中美贸易战个过程里边咧，今次金仔特登去北京咧去朝圣咧，所谓朝圣啦吓，两日好四日好啦，其实就系话俾美国佬听，你唔好以为你解决咗北韩嘅问题，呢、這个依然系我条僆嚟嘅，我叫佢行就行，我叫佢企就企，我叫佢打镬你就打镬你， 我叫佢繼續喺度即係核試，佢就核試。唔係，佢有乜所謂啫？佢財大氣粗，咁咪俾錢啊金仔咯，俾啲農產品佢咯，知道佢經濟唔好。 所以我覺得就， 但係近排如果你有人去北韓嘅話咧，你聽一下嗰啲人講啊，喂，佢翻到嚟個觀察係點樣啊？ 好大鑊， 唔係好大鑊，而係話其實金仔佢自己本身都知道佢再係咁靠習近平，佢都唔係一個長遠出路，所以佢其實慢慢開放緊成個北韓 嘅。係啊，但係問題就係美國唔肯放佢嘛，即係喺經濟制裁上面，所以呢個我覺得咧，美國咧關於即係維持呢個北韓嘅制裁咧，係咪有啲不合時宜咧？因為其實你而家你大概知道，即係點解金仔要買啊習近平帳，就係因為佢係唯一一個喺經濟上面幫佢鬆張嘅人啊嘛，係嘛？即係如果喂美國喺經濟制裁上面係讓翻少少利俾北韓嘅話，喂咁其實你中國對於北韓個相對影響力係低好多 嘅。唔係你咁講嘅，其實美國有兩單雕係好錯嘅。第一單當然你想講北韓，第二單伊朗咯。 係啦，因為兩件事二為一啊嘛。如果你即係、就是、你放鬆伊朗嘅，唔係要放鬆北韓嘅話，你對伊朗好撚唔公平喎，大佬係嘛？你冇連貫性。 唔係同埋你釋放伊朗有個好處嘅，你諗下喂，伊朗作為即係成個什葉派大宗，喂你新疆嗰班同胞。同佢哋種族上面有聯繫噶嘛？ 同埋你緩和咗成個中東嘅形勢啦。 係啊， 等你唔需要即係再花時間精力係喺中東嘅問題上邊啦，同埋東亞最大嘅問題就係北韓嘅問題上邊啦。 嗯， 反而你真係集中火力，就你一係就鬥老共算啦。 嗯， 係嘛？其他你即係搞和佢啦，係嘛？即係蝕少少都要啦，有乜所謂啊？你蝕少少俾伊朗，佢都唔會嚼得你好多嘅啫，蝕少少俾北韓。是咪？你好過比嗱，從今次嘅例子，上一次又係去完新加坡，又去北京，即係金仔。今次中美咪去談判，明明以為係已經冇乜事㗎啦，北韓問題又走去召見習近平，即係證明呢個先係我大佬。大佬究竟有咩指示俾阿肥仔呢？我覺得佢係似係又再繼續嚟咯。所以你一定要突破佢嘅單方面談判㗎。即係唔係應該點講？係突破佢，一定要高呼老共先可以 approach 到北韓呢樣嘢。你一定要拆咗佢，剪咗佢。如果唔係咧，你日後面對個問題咧，係繼續俾佢喺度要挟，借住佢呢條領嚟要挟你。 啊！ 咁你就喺其他嗰啲問題上面咧，你想去讓步？ 唔係，所以經濟上面咧，其實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分化策略嚟嘅。 咁佢正如杜特爾特、菲律賓以前咁親美，突然之間一個屈美十走去親中，咪就係老共係大灑銀紙啫嘛。 嗱，點解即係習近平今次唔會再係派大禮俾阿金仔咧？我估啦，佢睇死你喂！除咗我之外，仲有邊人即係嚇？同你做生意啊！ 但可能暗地裏，我覺得已經避咗 啦。嚇，可能啦，可能 唔係可能嘅，直情因為中美唔係即係北韓同朝鮮朝鮮同美國係談判期間咧，已經係話其實中國源源不絕喺度 泵緊錢， 泵緊錢過去噶啦，啲食物全部源。 咪所以其實佢咪向美國喊話咯，咪就話喂。你好放我，你好放生我咯。如果唔放生我咧，我自己揾条生路行咯。咁所以我觉得侵侵要认真考虑呢样嘢，其实系 减少啲矛盾啦，减少喺国际上无论同欧盟、墨西哥、加拿大、北韩、伊朗嗰啲矛盾，你系集中火力，主要针对第二届经济体挑战紧你一哥地位嘅强权。你咁样搞咧？咁就 OK 啦，吓就唔好高举起，轻轻放低，系咪啊？喂，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嘛，大佬。 好啊， 超到好多利是啊。好，拜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